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降到了-11.7度，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本市依然是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在1度左右，气温略有回升，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提醒大家，空气的相对湿度只有20%到40%，干燥，非常的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2天本是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0，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石景山路、玉泉路至八角桥路段正在采取临时管控措施，车辆可绕行连石路或复石路。北四环至新桥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东北四环四元桥北的外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东风北桥。西三环莲花桥南侧的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作为老北京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的寿皇殿的主体建筑最近向大家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古建专家和工匠们的辛勤努力下，复原它曾有的历史风貌，并向世人展示中国古代最高等级建筑形式的恢弘规制。那么究竟寿皇殿的建筑里蕴含着中国皇家建筑的哪些精髓？寿皇殿又见证了哪些历史呢？稍后8点开始的访谈部分，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首先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新鲜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稍后呢继续会为您带来由徐德亮播讲的大美大兴的第8集系列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青铜虎蝇到国博了，西周晚期的文物青铜虎蝇昨天由国家文物局正式划归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尊青铜虎蝇的顶盖里铸有自作公蝇铭文，是西周时祭祀用的青铜礼器，以伏虎为造型。这尊原属清宫旧藏的青铜器1860年被一名英国军官从圆明园劫掠而去，一位境外的私人买家今年在英国拍卖购得之后捐给了国家文物局，让这件国宝时隔158年之后重回祖国。入藏国博的青铜虎蝇未来会在馆内展出。故宫彩妆昨天上架了仙鹤口红，一小时就卖出了3000管。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昨天上架的6款故宫口红，灵感都来自于故宫院藏的红色国宝器物，外观的设计主要是从清宫后妃服饰和绣品当中汲取的灵感，比如备受美妆爱好者青睐的郎瑶红色号，纯色的灵感源自郎瑶红釉观音尊。除了口红之外，昨天亮相的彩妆还有包括福天沧海故宫仙鹤系列彩妆，单品有眼影啊、腮红啊等等，这些彩妆在故宫淘宝网店都有出售。李湖 一位今天提起来很多年轻人并不熟知的名字，却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记。最近约130幅李湖生前的作品回到了他热爱的中央美术学院，举办远志四运纪念展。李湖出生于1919年，23岁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受教于徐悲鸿等名师，从此坚定地以中国画笔墨进行西洋画法写生和创作。这次捐赠回中央美院的有李湖的代表作《广州起义》《三峡夜航》《夜战》等等。这个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来关注展览方面，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8年的压轴大展《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至2018》将于12月18号亮相。作为对改革开放40年来水墨艺术发展变化的第一次梳理性展览，得到了中国美术馆、国家画院美术馆等10多个艺术机构的支持，将呈现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181位艺术家的200件组的作品。这次展览分新中国画和新水墨两个部分，将以时间为序划分为3个单元，用作品来呈现各个历史时期的创作特点。目光转向青岛，青岛一站遗址博物馆开馆了。这家博物馆位于青岛山一站遗址公园里，建筑面积近10000平米，造型好像和平鸽。博物馆拥有自青岛建制至主权回归期间的武器、军服、报刊、书籍、纪念章、明信片等藏品1800多件。展览以“还我青岛”为主题，分为“德战青岛”、“日德战争”、“苦难归城”3个部分，运用大量的珍贵文物、档案资料，再现了自青岛建制到主权回归的历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据报道，巴西国家博物馆最近收到了德国政府18万欧元（约合14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这笔捐款将被用于馆藏文物的抢修以及博物馆的重建。今年9月，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遭遇大火，馆藏的2000万件文物中90%被焚毁。据了解，巴西国家博物馆第一阶段的重建工作可能将于2021年开始。目前巴西国家博物馆仍在进行文物抢救和建筑的加固工作，目前抢救出的文物数量远超预期，其中包括巴西帝国末代皇帝佩德罗二世时期的瓷器，而建筑的加固工作计划于明年3月份结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绚丽的灯光秀来了！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关村创新发展40周年，以“未来你好”为主题的大型灯光秀在中关村大街点亮了。灯光秀的主舞台设在中关村异世界大厦和中关村广场，数码大厦、神州大厦等大街沿线多栋楼宇同步联动，每晚6点到9点亮灯，6点、7点、8点各上演一场灯光秀，每场是20分钟。平时您从哪儿获取新闻呢？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说，美国民众获取新闻的来源中，社交媒体所占比例第一次超过了报纸。报告说，20%的调查对象经常由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报纸读者只占16%。根据这份报告，虽然社交媒体日渐崛起，但电视仍是美国民众获取新闻的第一大来源。大约49%的调查对象经由电视获取新闻。不过，不同年龄群获取新闻的渠道差异明显，年轻人视社交媒体为最重要的新闻来源，而老年人更青睐电视和报刊。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报销医药费的朋友您注意一下，医保首公报销下个月20号截止，很多人都习惯把医疗单据攒到最后再去报销。每年的职工医保门急诊首公报销的截止日期是下一年的1月20号，现在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过期之后医保基金将不予支付，还没有报销的参保人员您抓紧时间了。最近要去洛阳旅游的朋友请注意，从今天起到明年的2月20号，全国各地乘高铁动车到达洛阳的乘客可以凭纸质车票到洛阳35家景区享受门票的半价优惠。喜欢天文、喜欢观看流星雨的朋友注意了，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14号将迎来极大，预计14号、15号夜间都适合观看和拍摄。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

看来，在今天的文化传播环境下，中国的文化经典将迎来更多扩大影响、延展生命力的机遇。 新媒体时代可以做到全时空，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碎片化呀、听觉化呀，甚至游戏化，跟现代社会生活相契合，跟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同时呢又保有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道德理念。特别期待青年学者也要与时俱进。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受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大美大兴，今天请听第八集，抚今追昔双柳树。上回啊，咱们说了，北京城南藏着一片海，比颐和园要大三倍，公园里是碧波荡漾，百花争艳，麋鹿成群呐、啊。您要是徜徉其中啊，仿佛是置身于野外一样，哎，野山野景野印儿，让人流连忘返。它不仅是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也是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它就是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说到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啊，这里有好多的文物，尤其呢其中有一块乾隆的碑很珍贵，这是乾隆啊亲笔题写的碑，叫南园昆仑石碑。这块昆仑石碑呢位于大兴旧宫镇顺庄村南的一片核桃林里，这是清代南苑引路池，那就是原来是养麋鹿的地方。当时呢这里是风景秀美，绿草如茵，被誉为是园中之园呢。在引路池北岸呢有两棵巨大的古树，因为树杈交错依偎相伴，被誉为夫妻柳，就成了地名了，双柳树。哎，咱说到这儿说两句闲话。头一个南园的园字咱之前说过了啊，应该是现在的字典上念院，但是呢咱们北京老百姓大兴老百姓都念园，咱就从俗了。第二呢引路池，这本身呢按古文来说应该念印，哎，印路池就是让他喝水的地方，但是咱也从俗了，也不那么较真了，不那么矫情了，就念引路池了。那么这个双柳树啊可有故事，这个故事是凄美动人呢、啊、我给您讲一讲。传说呀，在很早以前，小海子岸边，哎，住着和睦相处的两户人家。哎，这两家啊也不知道那么巧，同年同月同日生下了一男一女。呵，两家当然都高兴了，男孩就叫顺子，哎，通顺吗？顺达吗？女孩呢就取名叫玉儿，哎，像玉一样美丽芬芳啊，贞洁，这多好啊。呵，这两家人高兴啊，两家本来就好，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下了，又是一男一女，得了，天造地设，没什么可说的了，好上加好吧。两家商定了，咱们就是儿女的亲家。就这样，顺子玉儿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这俩小孩啊就一起成长起来了。日月如梭呀，没这么几年的功夫，当年的小孩您再一看呀、啊、呵，一对璧人。这个顺子是英俊潇洒，那玉儿呢您一瞧，呵，长得是闭月羞花，谁都得说这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没这么好的了，金童玉女也不过如此了。双方家长一瞧，他们打小长大啊，这个、感情也不错，嗯，也都这么大了，咱们之前就商定了要让他们成亲了，完婚了，可赶紧办事儿吧， 赶紧把这事儿办了吧，要不然他们俩人啊，哎，不定怎么着呢。双方家长呢，很能理解年轻人啊，咱们一商量，明年吧，明年就让他们俩成婚。俩人一听呢，那当然是高兴啊，高兴是高兴，也都有点啊不好意思。本来挺好的事儿，祸从天降。正好啊，这个玉儿啊，这天在岸边上打草呢，正好遇见一个王爷，率领家丁到这儿狩猎来了。王爷一瞧，嚯，这玉儿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啊，春风柏杨柳一般呢，月内嫦娥，降下广寒宫，恐怕那个貂蝉啊、西施也都没她好看呀。啊，这个那得归我，嗯，这要不归我，我枉当这个王爷。他就想啊，把这个玉儿，那边说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好。这王爷除了正式的媳妇儿，那偏房侧室妾就67个了，这得是第68房小妾。嗯，说有那么些媳妇儿吗？就说这意思，那肯定不是正式的夫人。他就命人尾随着玉儿到他们家了，一瞧，这姑娘就是这家的，得了，咣当踹门就进去了，往桌上扔下几两银子，这是聘礼。玉儿他爸爸妈妈一瞧，什么叫聘礼啊？你们谁呀？我们是王爷家丁，哎，王爷说要娶她当妾，这就是聘礼，3天以后我们就来娶。啊！一家子人全傻了，可问题是傻了能怎么办呢？人家家丁啊，还有留下看守的呢，就防备你们跑的呢。哎呀，这可怎么办？两家人都是心急如焚。最后，哎，就商定了，干脆吧，顺子，你带玉儿啊，远走高飞吧，跑吧。就在一天的深夜，那前门王爷家丁搁那看着呢，顺子呀，从玉儿家那后窗户那儿竖了张梯子，就把玉儿接出来了，仓皇逃跑啊。可是问题是，那能跑几步啊？尤其这玉儿又是大姑娘，没跑几步就让王爷的家丁给发现了。人家一瞧，呵，还跑呢，行啊，咱在后边追吧。他们拿脚跑啊，咱们骑马追啊。那骑着马4条腿准比2条腿快呀，把顺子玉儿追了一个呀，上天无地，是入地无门，一直就跑到小海的岸边，一瞧前有海子拦路，后有歹人追赶，怎么办？眼瞧着后边这个歹人啊追近了，两个人抱头痛哭啊。这要是让他们逮着，那不就把玉儿给逮走了吗？那哪行啊！两个人最后横下一条心，互相发誓，活着咱们不能成夫妻呀，死了做鬼，咱们也在一块儿。两个人互相拥抱着，就跳进了小海子。这叫殉情啊！哎呦，跳了，跳了！那家丁们到这儿翻身下马，他们哪敢往小海子里跳啊？嗯，黑灯瞎火，深更半夜，淹死怎么办啊？这那没辙，那得了，咱回去告诉王爷去得了。他们走了。您想想，那两户人家，双方父母那受得了吗？哎呀，到白天呀，哭啊！央告乡亲们，把他们俩人打捞上来吧。人们把顺子、玉儿打捞上岸的时候，据说呀，两具尸体还是紧紧地抱在一起呢。乡亲们也不忍心把俩人分开，就做了一个大棺材，把俩人呢扮成一对新人。哎呀，都是穿上红衣裳，喜喜庆庆，哎，给玉儿还盖上红盖头， 哎，给他们俩人盖上鸳鸯被，双双入殓，就埋在引路池边了。可到第二年，坟上啊，同时长出了两棵柳树，枝繁叶茂，相拥而生。哎，人们都说这就是顺子与玉儿的化身，所以管这儿叫双柳树。可是更让人称奇的呢，就是在几十年以后了，有一棵柳树啊，枯死了。人们一瞧，双柳树，双柳树，地名都叫双柳树，剩一棵柳树了，得了，再补种一棵吧。可奇怪的就是，怎么补种也活不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得了，那就一棵吧。一棵呀，没一年两年，这一棵也死了。那么再一块儿栽两棵吧。哎，一块儿栽两棵，马上就能活，而且是扎根扎的也深，叫根深叶茂，是本固之荣。后来呢，人们就一代一代的补栽这传奇的双柳树。再到后来呀，乾隆皇帝来南海子皇家院囿游览，哎，听说双柳树啊，这故事很感动。一看这两棵高大的柳树临近池岸，啊，这个树冠呢为避水遮阴盖日，为众人是遮阴纳凉。嗯，乾隆一瞧，好，他到哪儿都写诗啊，这更有感动了。哎，有感于心，写了一首诗，叫《南园双柳树》，觉明意已久，临池弄清阴，晚冕盖树母，岁月与俱深，麋鹿相为友。哎，这是古风的诗。从此呢，他对双柳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感情，每次来南海子必到引路池看双柳树。他曾经啊七次赋诗题咏双柳树。到了乾隆28年，为了感怀南海子双柳树，他命人呢在引路池畔立了一块昆仑石的碣碑，把御笔所作的四首南园双柳树的诗刻在了昆仑石上，以作永久之纪念。斗转星移，又过了很多年，南园被废弃了，昆仑石倒在了蒿草之中。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了，人们发现了，哎，这是一个文物啊，并且把它保护起来了。现在呢，有关部门在这里开办了引路池艺术区，昆仑石就在艺术区内。这件珍贵的文物被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中呢，哎，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宿。天下首义，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寿皇殿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用途，直到清朝哪个皇帝的时期，寿皇殿才有了祭祖制度呢？ A. 康熙 B. 乾隆 C. 雍正。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这第一道题呢，还要请您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同时，我们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作为老北京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寿皇殿主体建筑日前向公众揭开了神秘面纱。在古建专家和工匠们的辛勤努力下，复原了这个古建曾有的历史风貌，并向世人展示它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建筑形式当中的恢宏瑰制。城市文化范儿，今天要跟您一起来说一说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景山公园文研室的负责人刘兆兴。兆兴您好。 嗨，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要说最近咱们北京的文化热点事件之一，就是景山公园的寿皇殿修复开放了哈。 哎，对， 我们约您来做这期节目也很不容易啊，因为你们最近都特别忙哈。因为这个最新开放，所以很多媒体的采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你们这儿也特别的感兴趣。要说咱们景山公园这个寿皇殿，它是中轴线上的第二大建筑群了，是吧？ 哎，对， 第一大是故宫。 对， 咱们这第二大有多大呢？ 我们的寿皇殿的总的占地面积呢是21256平方米，哎，这里边的建筑面积也将近达到了3800平方米，哎，是这么一个建筑体量， 所以是非常的大哈， 对， 真的是蛮大的，但是要跟故宫比起来，那还是差着一截，是吧？ 哎，对，那还是要差有一些差距的啊， 是，所以说到这个寿皇殿哈，它为什么能成为中轴线上的第二大建筑群，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历史渊源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对的。 最早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建的？开始？ 我们的景山寿皇殿呢，始建于明代。历史记载啊，景山寿皇殿呢是建于明万历13年，也就是我们公元1585年。当时的这个寿皇殿啊，面宽呢只有3间，并且呢它不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而是要偏东10几米的一个地方。在清代乾隆14年， 当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呢？ 当时明代为什么要建这个寿皇殿啊？从正史的历史记载呢，现在已经不好找到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查阅其他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啊，曾经乾隆皇帝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来评断这个明代的这个寿皇殿啊。当时他是说呢，盖寿皇在景山东北，本名记游幸之地。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明代的这个寿皇殿呢是在景山的这个东北侧。哎，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寿皇殿是供这个明代帝王游玩休憩的。哎，这么一个地方。哎， 所以说其实明代的时候，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它是在景山的东北侧，其实不是在那个正中轴线上，是吧？ 哎，对的。 然后后来又有了什么样的这个一个变化呢？ 是这样，在清乾隆14年，也就是1749年的时候呢，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祖先的这个尊重啊，他仿照太庙的规制，把这个寿皇殿重新移建到我们现在的北京城中轴线上。 想建一个小太庙。 哎，对。 然后这个当时把它移过来之后，规模也比以前扩大了，是吗？ 对，它移建之后的这个规模就是达到了这个21256平方米的这个。 嚯，这数字都在您心里哈，一张嘴就能说出来了。而且当时也这个分了很多不同的部分，是吗？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乾隆皇帝在移建寿皇殿之后啊，除了寿皇殿的这个主体建筑啊，还包括一些附属建筑，比如说这个躲殿、配殿、神厨、神库、碑亭、景亭 等等的这个一系列， 嗯啊，所以说您刚才说它比太庙小，所以有人会说寿皇殿其实是乾隆修的一个缩小版的太庙，可以这么说吗？有点这意思是吧？ 有点这个意思， 嗯，然后是供奉等于乾隆他爹和他爷爷的，是这样吗？ 哎，是的，是的， 啊啊，来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当时呢，这个。寿皇殿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明代的时候是帝后这个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它到了清代之后啊，寿皇殿的功能呢就比较丰富了。 嗯， 首先呢它是在这个康熙皇帝的时候啊， 嗯， 这个寿皇殿是康熙皇帝教阅这个骑射的一个地方。 嗯，就检阅那些这个骑兵的那些哈。 哎，对对对，有点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教场的这个意思啊。 阅兵的地方。 对对对。 检验一下你们到底技术怎么样， 对， 骑马的技术还有射箭 的技术。 准不准哈？ 对，然后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寿皇殿里边把他爹，也就是康熙皇帝的这个画像，供奉在寿皇殿里了。 嗯， 基本上到雍正的时候啊，寿皇殿的这个祭祀功能就明确下来了。 之前其实是个教场。 对， 哦， 对， 然后后来才把这个祭祀功能明确下来。 哎，对，啊，这个祭祀的功能啊，明确下来之后啊，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啊，他就开始觉得这个寿皇殿啊，老的这个寿皇殿啊，无论是从建筑规制上，还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啊， 嗯， 都差点事儿， 不 够 档 次。哎，对，不够档次。 嗯， 所以在他继位的第14年， 嗯， 哎，他就下旨啊，他把寿皇殿调整到和他自己皇宫主体建筑的这个同一个轴线上， 嗯， 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北京城的中轴线，哎。并且呢，仿照这个太庙的这个规格啊，重新哎改了这么一个寿皇殿。 嗯， 按照历史的记载呢，当时是说一仿太庙而约之，哎，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意思。 嗯，一仿太庙而约之。 对。 哦，那么乾隆在这儿就做了些什么呢？把它怎么给扩建法呢？ 嗯，他首先呢是把这个当时面宽这个只有3间的这个寿皇殿。他给他扩大化，达到了面宽9间，哎，这个规制应该是咱们中国古代建筑等级上最高的一个这个规制了，啊，同时呢，他把这个寿皇殿啊搬了，然后而且是扩建了之后，他还觉得不满意，所以呢，他在这个乾隆15年的时候，夏天， 第二年， 对，第二年的夏天，他又下了一道旨意， 嗯， 这圣旨怎么说的呢？说是在这个寿皇殿大殿两山添建歇山正殿两座。 哦， 哎，这意思呢，就是说他要在寿皇殿的这个正殿两侧啊，他在添建两个殿宇。 嗯， 这个殿宇呢，就是刚才我之前提到的这个朵殿。 嗯， 这个朵殿啊，也有自己的名字。 哦， 哎，在寿皇殿正殿的西侧， 嗯， 这个殿呢叫做免喜殿。 嗯， 在寿皇殿的东侧，哎，这个殿呢。叫衍庆殿。 嗯， 哎，到这儿还没完啊，他在这个还是15年的冬天的时候， 嗯， 他再一次下了一个旨意啊，这一次呢整的就不是寿皇殿这个院里的事儿了， 嗯， 他是要在寿皇殿的这个建筑群的东侧， 嗯， 再添建一座啊叫永思殿的建筑群。哎，这个建筑群呢是干嘛使的呢？是补充和完善寿皇殿建筑群的一个功能，还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的。 哦，所以到这儿呢，寿皇殿从原来的这个3间的房，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建筑群了。 是的，是的。 哦，然后这个光，乾隆之后的这些皇帝们对他也进行过修缮，是吧？ 对，你像在乾隆盖好之后啊， 嗯， 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包括道光、 嗯、 光绪， 嗯， 甚至到民国时期。乃至到我们现在啊，今天我们都对这个寿皇殿进行不同程度的这种保护性的修缮。 嗯， 但是呢，这个建筑的总体格局就再也没有变化过了。 嗯，所以刚才您说了，从雍正皇帝之后，寿皇殿的这个祭祀功能才基本明确下来。 对， 然后之后清代就一直是把它作为这个皇家应该说是供奉和祭祀的一个场所，是吧？ 对的。 那他们那个时候祭祀啊供奉其实也挺多规矩的，是吗？ 哎，对， 你们 是 你们在修 的 情况 的、啊、 修的时候应该也查了很多史料哈，来跟我们说一说、 啊、 有些什么讲究。 嗯，这个首先啊，这个清代的寿皇殿呢是皇帝家的这个家庙啊。 哦， 这个家庙里边寿皇殿呢就摆着这个当时清代皇帝和皇后的圣容和玉容。 嗯， 然后呢还有 盛荣和玉荣什么、就称照片画像是吧、 当时还没有照片、 画像、 就是画像 啊、 还有呢一些这个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生前比较心爱的这个小物件、都在寿皇殿里边摆着、这个大殿里边刚才也提到是九个开间、它九个开间呢里边就有九个龛位、这九个龛位呢是作为一个常年祭祀使用的这么一个这个龛位、每年呢是到这个元旦、清明、霜降、中元、冬至、万寿节、后继辰这七个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还会在这个神龛前边摆放这个挂着帝侯画像的这个大茶瓶 哦， 哎，进行这个更加盛大庄严的这种祭祀活动。 那么他们祭祀有什么规矩？这规矩谁立的呢？ 这个呢还要说我们的这个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这个人啊做事呢很细心，他除了这个把寿皇殿重新这个建好之后啊，他立下了这个祭祀的规矩 哦， 哎，他沿袭了这个雍正皇帝啊对寿皇殿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基础之上啊、 对，那会儿不是就已经祭祀了吗、 对、他布置了寿皇殿里边的这个陈设和摆放、都是他亲自去制定的啊、哎，而且他还规定了这个以后这个清代的这个皇帝啊怎么用这个寿皇殿，哎，怎么对这个寿皇殿里边的这个龛位进行这个摆放， 怎么用怎么摆放呢，他怎么规定的 呢？你比如说啊，他就说啊，我要把这个康熙皇帝摆在这个大殿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 爷爷摆中间， 对，爷爷在中间，然后他的老爹呢雍正皇帝哎摆在他爷爷的左边 啊、 等将来自己这个驾鹤西去了之后啊，他摆在他爷爷的右边，哎，而且呢他还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啊，说啊，我乾隆，雍正还有这个康熙、我们三个皇帝啊为这个大清帝国啊开疆辟土，哎，我们劳苦功高，哎，等将来的时候啊，这个寿皇殿九个龛位哎都摆满了，没地儿放了、那就从我下边的皇帝，也就是咱们说的嘉庆皇帝开始。 他也没想到那会儿是嘉庆。 对，就开始就是迁庙，就是你们自己去找地儿，哎，我们仨是不动了。 哦， 嗯。 好，那么后来呢这个摆的这个规模就很大了哈。 对对对，这个呢我们从史料上边去看啊，我们发现啊在清代光绪朝的时候啊、这个寿皇殿里的陈设就达到了一个最大的规模，也是寿皇殿里最宏伟的这么一个时段。常年祭祀的皇帝啊、就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哎，这七个皇帝， 七个，九个还没摆满。 对，九个还没摆满，因为他是第八个嘛。 对对对。 然后到了这个大祭祀的时候啊，这个在神龛外边，刚才也提到要摆这个大的这个插屏。哎，这个插屏呢，悬挂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七个皇帝。额外还要再挂上这个努尔哈赤的、皇太极的和顺治的， 把皇太祖什么也都挂上。 对，把他太祖太宗他们也都挂在这个大茶屏上、一同进行这个祭祀。 这是那会儿挂像的讲究。那么 对对对， 刚才您还说了他对于这个祭祀啊什么什么就是怎么个祭祀法，这些也都还有一些规定是吧？ 哎，对对对。 那会儿有什么规矩呢？ 当时的这个清代的寿皇殿啊，他呢从乾隆之后啊，他就制定了一个很严谨、很这个详细的一个祭祀的这么一个规矩流程。每年的每月，哎，他比如说像规定就是初一十五就要到这个寿皇殿进行这个平常的祭祀。然后呢，在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七个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进行这个大的祭祀。每一次祭祀都是说按照咱们这个传统的祭祀的音乐，然后祭祀的流程来进行这个祭拜活动。 然后我知道你们当时还去翻阅了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内务府陈设档里头也有很多关于这里摆放的一些东西的资料是吧？ 哎，对的对的。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这个清代内务府陈设档案里边进行这个查找当年寿皇殿里都有啥。我们对比了一下啊，就是在这份档案里和大清武朝会典这个礼制 当中规定的祭祀的这个物品的范畴和数量，我们发现啊，实际寿皇殿里边陈设的东西是远远要超于它的这个范畴的。 嗯， 啊，比如说啊，除了我们说一般祭祀的这个画像、牌位，还有一些必要的祭祀用品之外，我们寿皇殿里边还存放了大量的这个帝后在世的时候使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 嗯， 啊，比如说像是一些书籍、画作、衣物、玺印，还有一些像瓷器啊、玉器啊、金器啊、漆器、青铜器等等等等的、甚至包括一些小件的这个家具、饰品，还有文房四宝等等等等，有很多东西。 嗯， 而且是从记载上来看啊，光是这个书籍这一项里边就分好多个种类。 嗯， 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这种当年古代的这个线装书啊，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有这个石质的，就是石头书，玉书、牙书、玛瑙书、翡翠书、金册， 嚯， 这些都在寿皇殿里曾经存放过。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您再重复一下。 景山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作为老北京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寿皇殿主体建筑日前面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在古建专家及工匠们的辛勤努力下，复原其古建曾有的历史风貌，并向世人展示其中国古代最高等级建筑形式的恢宏规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寿皇殿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用途，直到清朝哪个皇帝的时期，寿皇殿才有了祭祖制度呢？ A. 康熙， B. 乾隆， C. 雍正。 好，那么这道题呢，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嘉宾已经说到过了，各位朋友您知道答案吗？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景山公园文言室的负责人刘兆兴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说一说现在是在景山公园里的寿皇殿的历史文化密码。寿皇殿从明代的时候，刚才您说就已经是有了，然后清代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经过了大规模的这个扩建了哈。 对对对， 然后变成了这个老北京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然后其实从雍正开始就是一直作为清代的皇家的这个祭祀场所，皇上们的家庙。 对， 一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在不断的修缮。 对， 那么后来呢，它是后来这个是什么时候被破坏的呢？ 这个寿皇殿啊，在历史上遭到最大的这个破坏啊，还是要说在这个清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当时啊，这个八国联军进入到北京，日本、法国和沙俄的这个军队啊，就驻扎在景山里边。我们查这个档案啊，当时发现了这些这个军队从景山里边掠夺走的这个文物啊上万件，其中绝大多数的这些文物啊都是在寿皇殿里边的。当年呢，这个有一个法国人叫皮埃尔·洛蒂，他呢写了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呢现在已经也公开发表了，书名呢叫《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本书里边啊就记录了大段的这个作者啊当时在寿皇殿里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景象和寿皇殿的陈设。其中的他的这个描写啊也和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五府陈设档案里边的记载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其实寿皇殿当年作为这个皇帝清代皇帝的这个家庙哈，里头的陈设是非常的丰富的。摆了很多的这种，刚才您说了这有文房四宝、金银珠宝都有，那些皇上们生前喜欢的东西很多都摆在里头，应该说是有不少的东西哈。 对对对。 但是呢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呢，应该说是被当时这些这个八国联军的军队给搜刮走了哈。 对， 上万件的文物。 对， 所以这次这个寿皇殿这个重新开放其实也是经历了4年的规划修缮和布展，是吧？ 对，4年。 你们是什么时候接手这个寿皇殿的？ 我们呢是2013年年底， 嗯， 接收的整个寿皇殿的建筑群。 当时呢，看 当时什么情况、 啊、看这个寿皇殿，因为之前啊，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提前的功课啊，我们就查一些这个历史档案。 嗯， 我们实际就是在接收的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寿皇殿里原来都有什么。 嗯， 哎，在当时我们在接收之后呢，到寿皇殿这个大殿里边、啊、去现场去看的时候，那么大的一大殿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剩下。其实这块我觉得也不用我做太多的这个解释或描述啊，各位听众朋友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寿皇殿曾经都能经历过哪些磨难、啊、 是，主要是1900年被掠劫一空之后，其实里头就没什么了哈， 很破败。 那在你们接手之前，寿皇殿当时是做什么的呢？其实在景山里头不是作为景点开放了哈。 哎，对， 嗯 是这样，这个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国家为了培养和这个教育这个青少年一代啊， 嗯， 在1955年的时候，哎，国家就把这个寿皇殿里边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建筑， 嗯， 交给了北京市少年宫进行使用， 嗯， 来培养这个青少年儿童， 嗯， 哎，这个呢，应该就是寿皇殿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啊这个最初的时候， 嗯， 哎，来规划的一个用途， 嗯 嗯。 那么这是就是当时是作为这个少年宫，然后呢，这个2013年的时候，等于是景山又重新接手寿皇殿，是吧？ 对对对， 嗯， 实际呢这块呢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现在呢对古建筑、对文化遗产的这个保护意识啊越来越强了。哎，我们在接手这个寿皇殿之后呢，进行这个重新管理。哎，也像您刚才说的，经过4年的这个规划修缮啊、布展啊，哎，其实我们想呢，就是让更多的人们啊，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寿皇殿，能够通过我们的展览去了解到这段历史故事。 嗯， 哎，也是呢，让我们的北京的这个中轴线呢，恢复它的这个完整性， 嗯， 恢复整个咱北京城中轴线的这个文化内涵，哎。 刚才呢，赵鑫跟我们说了寿皇殿的这个历史故事以及古代祭祀的一些讲究哈。那么这次寿皇殿重开背后又有哪些修葺的故事呢？从这个建筑到现在有寿皇殿里头有展览了哈，又有什么看点呢？一会儿我们请赵鑫来跟大家接着说。好，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朋友先来预告一下我们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它设计了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旗，它是我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先驱，它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它就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是萨金特的学生李铁夫。在岁月的尘埃里，李铁夫及其艺术长期被遮蔽、被遗忘。北京画院美术馆在12月12号举办李铁夫大展，这也是近些年来国内第一次系统梳理李铁夫艺术成就的大展。城市文化范儿，北京画院策展人和展览评论员一起来说说被遗忘的艺术大师李铁夫。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7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 disco， 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 我是芳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荆南古院囿，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来，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渐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那么总的来看呢，今天晴空少云，能见度好，风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呢，这个空气干燥，请您及时的补水润燥。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两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景山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作为老北京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寿皇殿主体建筑日前面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在古建专家及工匠们的辛勤努力下，复原其古建曾有的历史风貌，并向世人展示其中国古代最高等级建筑形式的恢宏规制。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寿皇殿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用途。清早期，这里曾作为顺治帝的停灵处，顺治帝的火化仪式也在寿皇殿前举行。康熙2年，顺治帝的骨灰已往清东陵安葬，直到雍正时期，寿皇殿才开始拥有祭祖制度。不过最初也只是供奉圣祖皇帝康熙的神谕及先朝帝王的肖像，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根据清宫典制，历代皇帝崩逝后，其生前的画像及其后妃的画像、用过的玺印以及珍爱的文玩器物，一部分随葬陵寝，其余都置于寿皇殿供奉。您知道后妃的画像被叫做什么吗？ A. 圣容， B. 玉容， C. 妃容。 来，我们先看一下到底寿皇殿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哪个皇帝那儿开始它有了祭祖制度呢？其实刚才赵鑫也跟我们说了，雍正开始，是吧？ 哎，对， 雍正刚才在我们的答案里是 C。 大家好多人都说的是这个乾隆，是乾隆把它给 发扬光大了、 啊、其实乾隆他爹那会儿就已经开始了哈，邓青啊，还有洪生，啊，洪生也答错了，还邓青啊，小飞侠呀、啊、CC 啊，这些朋友答对了，恭喜你们。来，第三道什么第三道题，我们现在剪了一道哈，第二道题说的是这个 在这个这个寿皇殿有供奉一个后妃的画像哈，后妃的啊不，供奉的后妃的画像被叫做什么？圣容、玉容还是妃容呢？哎，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那我们继续请出景山公园文言室的负责人刘兆兴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那么作为这个老北京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的寿皇殿的主体建筑最近向公众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因为我们之前做了预告说您这儿要来说这儿哈，好，所以大家也很熟悉。比如说很多朋友给我们提前发来了微信，像程霞就说说寿皇殿是不是就是小时候的少年宫啊？没错 啊，是没错的。 肖玲说我家还有我在这儿拍过的纪念照呢，洋洋得意的表情，小时候的哈。 对对对。 诺丁说真想不到当初会把少年宫这种经常需要上百人聚集活动的单位弄进寿皇殿建筑群。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老感慨说这些古建筑实用性差，确实是，人寿皇殿设计的时候就不是做这种大型的这种集会呀、礼仪的这种活动的，是人家挂先皇画像的， 其实是咱们现在可以说是很私密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所以说咱们这个接手了这个寿皇殿四年之前，四年之前接手了寿皇殿重新的这个叫修复以及这个展陈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啊。 对对对，最开始呢，我们在接收这个寿皇殿之后啊，进行了这个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对寿皇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进到寿皇殿来看这个寿皇殿，来恢复我们北京城中轴线的它的这个完整性。这个目的，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我们进行的第一步的这个实施工作啊，就是对寿皇殿的这个修缮。第二步，也就是我们在修缮之后的基础之上啊，我们进行这个对寿皇殿的布展。 修缮修了多久啊？ 修缮呢，我们整个修缮的这个项目工程呢，是开展了两年。 开展了两年。 对。 那么这次其实应该说修缮已经完成了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四年了嘛，是吧？ 对。 然后其实这次最主要的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是因为还布了展，要不然就光修好那空屋子，您也没得看呢。 对。对对对，实际是这样。 是吧？ 对。 说到寿皇殿，这个大家不更熟悉是他少年宫。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呢，还说我小时候在北京少年宫还踢过足球赛呢。 啊，对。 还很有印象哈。 对。 那么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寿皇殿重新修缮之后，在里头还这个做了这个布展的工作，是吧？ 对的。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 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个展览的这个总体的这个思路呢，是说是按照这个局部原状陈列，也就是说让观众朋友们能够看到寿皇殿原来的样子。 哦。 同时呢，再配合这个主题的文化展览，向寿皇殿向观众介绍更多寿皇殿的一些这个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介绍。 但是以前什么都没有，要把它变出来。还得去找资料什么，这也挺不容易的哈。 对，实际上说我们定的这个展陈的这个调子，实际就是挺有难度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因为很多同行朋友能够就是比较了解啊，这个如果要是做一个这个原状陈列的展览啊，这个最关键啊，咱得有东西去展。 是。 对，你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的，刚才也说了，我们啊一份陈设档案，和一张老照片，还有就是这一间间的这个空屋子，等于我们实际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无中生有，当时这个啥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白手起家嘛，好多的时候就是光看这个文字记载啊，上面写的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啊，物件啊，我们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哪儿找去呢？ 这个真的就是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啊，这个去找、去看、去查。 那现在这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呢？ 现在呢，我们这个通过这次展览啊，我们做了这个复原的这个 有一部分的家具，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祭祀的场景的，还有一些祭祀的物品， 嗯， 哎，这次我们展览主要展出的是这些， 嗯，都有些什么呢？ 嗯， 从哪儿来的呢？ 比如说啊，咱们的这些这个仿制的这些这个复原家具啊， 嗯， 一共是74件， 嗯， 这74件的家具呢，里边就包括比较大件的啊， 嗯， 像紫檀的这个云龙大柜， 嗯， 哎，紫檀的这个云龙插屏， 嗯， 还有这个楠木做的这个大的这个神龛， 嗯， 啊，还有一些这个条案啊，这个案桌啊，供桌啊这些， 嗯， 啊， 嗯。这个都是就是按照以前的这个你们找到的档案记载里头做的是吧？ 对，我们呢这个展览里边当时定了一个调子，就是我们要做就要做一个尊重历史而且有据可依的这么一个展览。 嗯 嗯， 那么刚才您还说了，不单单是有一些这个家具的这个陈设的这些复原，另外还有这个有场景祭祀场景的复原是吧？ 对 对, 对， 什么场景啊？ 实际上刚才咱们在介绍寿皇殿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也提到了， 嗯， 这个寿皇殿实际它的这个祭祀是分两个时段的， 嗯， 一个呢是平时祭祀的这个场景， 是 啊，一个呢是这个元旦大祭的时候的这个场景， 嗯， 我们在这次展览里边呢做的呢就是分别把这个两个场景都做在了同一个这个展厅里边 啊， 嗯。也就是说，当游客朋友们呢进到寿皇殿的这个正殿里边，他所看到的，哎，是这个平时祭祀，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神龛。 嗯， 神龛里边我们进行了这个展览的布置。 嗯， 同时呢，我们利用这个插位啊，复制了这个3组大插屏。也就是说啊，在这个大型祭祀的时候，他会在神龛外边是摆放这个挂着这个皇帝画像的这个大插屏嘛。 嗯， 哎，这个是一个大祭祀的场景。哎，实际我们是做了这两种。 其实寿皇殿本身也很值得好好参观，因为刚才我们有朋友说记得小时候在少年宫踢过足球赛，说要早知道那儿是寿皇殿，真得好好参观一下，现在可以好好看看了哈。啊， 对，现在 它这建筑本体其实也很值得欣赏一下。 对对对， 嗯， 我们呢是在修缮之后呢，对整个的这个寿皇殿进行了这个旧的这个梁架的这个替换啊，包括一些瓦笼的这个替换， 嗯， 把当年的这个已经模糊不清的这个彩绘啊，我们又重新描绘了，整个是一新的，焕然一新的寿皇殿啊。 嗯， 其实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啊，它的这个建筑的构造，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彩绘的这个纹饰啊，它本身就很具有这个艺术价值，所以我觉得当游客呢到这个寿皇殿里边，我们不妨可以在这个展厅的外边，在院里边先静下心来，可以先欣赏一下咱们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这个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是很好看的。 大家对于那儿很有感情。秋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景山公园内的寿皇殿多年被少年宫使用，一直神秘关闭，遮挡很久之后终于露出了真容。不过以前每每到此都要驻足欣赏门前一对最可爱最生动喜庆的石狮，以及3面金碧辉煌的牌楼，这都是景山公园的主要看点啊。 嗯， 是 的，是 吧， 是的。 所以咱们这儿现在其实还有不少文物，嗯，是吧？ 对对对， 嗯， 我们现在这个寿皇殿整个景区里边啊，哎，除了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文物古建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清代遗留下来的这个老的这个清代的物件。 嗯， 哎，比如说刚才 我们这位朋友说的石狮子， 对，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石狮子，它本身这个就很有特点。 嗯， 它这个石狮子啊是清代的这个石狮子， 嗯， 但是呢，它的形态啊是塌腰的石狮子。 哦， 啊， 这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呢，从我们这个也是请教过一些专家学者啊， 嗯， 当时针对这石狮子，哎，过来也现场看过啊， 嗯， 因为是这样，清代的这个石狮子一般比较多的是这种弓腰的这个形态的。 哦， 其实听众朋友到时候去寿皇殿里边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是在这个寿皇殿整个建筑群景区外侧啊，是这对塌腰的石狮。 嗯， 当进入到寿皇殿景区的一进院落的时候，在那里边还有一对石狮，那对石狮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弓腰的石狮子。 嗯， 哎，它的形态是 不一样的。 嗯 嗯， 另外寿皇殿上这还有一些青铜器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些青铜器。 嗯， 这些青铜器呢也都是乾隆年留下来的老物件。 嗯， 这次呢我们对他们也进行了一个这个保护性的这个清洗和这个修复，也是想让他们以最好的状态啊去迎接这个广大这个游客朋友们。 嗯，另外整个景山公园还推出了一个景山寿皇殿的历史文化展是吧？ 哎，对对对， 嗯， 对这一块呢，我们在这次展览里边啊，除了寿皇殿正殿里边，哎，所做的这个局部原状式的这个陈列展啊，我们还分别在这个寿皇殿里的这个神厨啊、东西配殿啊、西织房啊，推出了这个关于寿皇殿的历史、建筑、寺礼，还有这个敬孝文化的这个展览。 嗯 嗯。 那么最后来跟我们朋友们说一下，咱们这边如果想去参观寿皇殿的话，它这个开闭门的时间还有门票这些 啊。现在呢我们寿皇殿呢是每周一全天是闭馆的。 嗯， 如果观众朋友们呢想去寿皇殿呢，是从周二 到周日 到周日上午呢是九点，然后下午到三点半止票。 嗯 嗯，然后听众朋友们呢， 哎， 是需要携带呢身份证， 嗯， 凭身份证直接可以进行这个扫码进入到景区， 是免票的是吧？ 哎，是免费不免票。 对呀，您直说免费吗？就是，但是要看一下身份证。 对，是需要带着一些证件，然后进行一个预约。 哦， 啊，这个呢，听众朋友到景山公园里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提示牌， 嗯， 哎，会指示一步一步的去怎么去操作。 嗯， 哎， 周一闭馆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博物馆基本上是一样的， 哎，基本是一样的。 哎，这个免费不免票，带着身份证去就行了。 对对对。 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妃子的画像到底被叫做什么非常好奇，我们公布一下这个答案吧。 景山寿皇殿里的历史文化密码，作为老北京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公园寿皇殿主体建筑日前面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历代皇帝崩逝后，其生前的画像及其后妃的画像，用过的玺印以及珍爱的文玩器物，一部分随葬陵寝，其余都置于寿皇殿供奉。寿皇殿在清代时内部分有隔间，常年悬挂供奉着自康熙帝起始的历代皇帝肖像，以康熙帝的隔间居中，其余皇帝隔间依照朝暮次序在其左右，同堂议事。隔间内除有肖像外，还列有神龛、牌位、皇帝生前的部分服饰、珍宝器玩、玺印和佛塔等物。在寿皇殿内部还安置有大龙柜，柜内有清代帝后妃嫔的各类画像。这些画像，皇帝的被称为圣容，后妃的被称为玉容，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哎，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皇后不是后妃子们的这个画像被称为玉容。您答对了吗？景山的寿皇殿，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记录着历史，也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感受厚重的历史印记，也感受咱们北京文保人修复古建所传递的文化匠心。何况这里还有非常精彩的展览呢，哈。好，那么非常感谢赵兴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了我们所不太了解的以前的少年宫、现在的寿皇殿的哈，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以及现在的这个状况，我相信您在我们这儿介绍之后，很多朋友会很感兴趣到你们那儿去看一看的。好，谢谢您做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各位听众啊。 好，那么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青城帮帮团，来预告一下我们明天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它设计了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旗，它是我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革命先驱，它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它就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是萨金特的学生李铁夫。在岁月的尘埃里，李铁夫及其艺术长期被遮蔽、被遗忘。北京画院美术馆在12月12号举办李铁夫大展，这也是近些年来国内第一次系统梳理李铁夫艺术成就的大展。城市文化范儿，北京画院策展人和展览评论员一起来说说被遗忘的艺术大师李铁夫。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 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2月18号第五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田园综合体，和您一起探秘农业黑科技，感受田园乐趣。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昨天各位又熬夜了吗？买了多少，花了多少呢？ 我买了2个手机，花10000多，不过啊，真的是比平时便宜了将近1000块钱呢。 我双十一特地订的闹钟买东西，后来看价格跟活动价格一样，感觉自己被骗了。 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了，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谨慎购买，谨防入坑。 嗯，是啊，这其实双十一双十二的购物氛围这么好啊，我建议所有的商家呢都应该实实在在的学习瑞麟来搞活动。 嗯， 你看啊，这不玩虚的直接降价，一盒降20，一套降200，这么大的优惠，您要是在平时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对呀，所以啊，今天双十二所有瑞麟的粉丝可以行动起来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是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一盒呢不需要直供价99了，一盒只要79块钱，这一组10盒啊是790，但是呢每个人限购2组，也请大家能够理解。 而且呢，我们还是依然坚持免费帮您保管寄存的，随喝随取，每次发货都免费。这也是咱们的 VIP 服务了。 是的， 提到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3点必须要说：名气大，配方好，吸收好。 来看到手机尾号0315的杨阿姨就说了，以前啊哪里会想到自己会喝得下去羊奶啊？ 嗯， 后来呢是去广场舞的姐妹家玩，人家冲了一杯，哎，还挺好喝。就这样呢，自己啊都喝了2年的时间了。 嗯， 说这一次啊790就能够买10盒，自己呢就让老伴儿和孩子各打电话，一共囤了60盒。 你看，这就是聪明的听众啊，抓住优惠不要放。4007106108，4007106108。关于品质呢，大家放心，不会因为降价给您次品。 对， 吃到嘴里的，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好口碑。活广告呢，4007106108，4007106108。好，那电话再一次满线了，提醒大家，一年一度双十二，只有今天，只有最后的1分钟机会，可以享受到这样大的优惠力度了。 没错啊，错过之后优惠就会取消，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的新老用户都赶紧把握最后一点时间来拨打进4007106108。原价258元一盒，一直以来都是99的直供价，现在双十二给您降至79，纯属回馈，错过就立马取消了。此刻呢，已经有102位的朋友成功参与到活动当中。您呢有任何的身体问题，也欢迎大家电话咨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 嗯， 也希望大家可以抢购成功。4007106108，4007106108。 近日，2018年北京首届村级全科农技园知识技能大赛决赛在北京农学院成功举办。此次技能大赛是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北京农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不仅全面提升了村级全科农技园的水平，还为更好地服务于首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请听记者高歌的报道。 此次大赛以提高知识技能、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经历了预赛、决赛2个阶段，